你生活变容。草原高举金色的酒杯，花世界摇旗，雪山捧起洁白的哈达，千里四海冰封，所有吉祥的声音你呢。